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摆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的春节档上映了很多优秀的国产影片，例如烧脑刺激的《唐人街探案二》，展现我国强大海军的《红海行动》等等。而大年初一上映的《捉妖记二》也算是一部诚意之作。不管是表现抢眼会方言的李宇春，还是承包笑点的梁朝伟，以及人见人爱的呆萌小胡巴，都算得上是这部影片的亮点。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也祝收音机前的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我们今天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这部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国产奇幻影片《捉妖记二》的故事。《捉妖记》第一部是在2015年的暑期档上映，口碑票房双丰收，以24.38亿元人民币的成绩登顶票房冠军。那有了第一部的成功，《捉妖记》第二部在上映之前的预售票房就突破了2亿，打破国产预售票房纪录。而第一天的票房更是高达5.47亿人民币，到现在还没有电影打破这个纪录。那么在电影《捉妖记》第二部中加入了不少新的演员，梁朝伟、李宇春、黄磊、杨佑宁、柳岩，还有出来搞笑的大鹏等等，都在片中出演了角色。最终这部影片取得了22.37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胡巴回归妖界后，在森林深处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就在胡巴以为从此会一直这么过下去的时候，坏妖王派出的血妖们突然袭击了胡巴和他的族群。为了保护胡巴，族群里的众妖们舍生忘死，与血妖们展开殊死搏斗。在恶战中，胡巴逃亡落水，随着水流飘向下游。捉拿胡巴失败，让坏妖王气急败坏。他下令让手下大将妖怪赤天霸一定要竭尽所能地捉住胡巴。赤天霸领命而去，而宋天音和霍小兰如今已经结为夫妻。两个人自从送走胡巴后对他非常想念，宋天英更是已经思念成疾，而小兰似乎还能不时地看到胡巴 突然出现危险的状况。二人为了防止彼此继续沉迷下去，来到清水镇有名的妇科医馆看病。 哎呀，我看到幻象了。 阿巴阿巴阿呜阿巴阿巴阿巴阿巴阿呜。 我师父又瞎又哑，但他听得见。他说如此神出鬼没的脉象他还是头回见，简直是将人世间的妇科病集于一身呢。 阿巴阿巴阿呜阿巴巴。 师父问你的月事是每月哪一日？ 这有关系吗？ 做了娘这些事儿不用这么尴尬吧。 他才是娘啊。 我每个月的十五都会吃斋饭。大夫，我身体很好，我没有病。哎，走了。 哎，别，他自从生了孩子以后就神经错乱，失眠多梦。大夫，这个怎么治？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他说男人的产后抑郁他还是头一回见。 你们就把他当女的看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对他的。 阿爸阿五阿爸阿爸。 每天啥时候最不开心？ 想起来把儿子送走的时候。 医馆大夫捏了捏宋天音的鼻子，就感觉出了病症。 阿五阿爸阿爸。 你得了心病。 阿五阿爸。 医馆大夫一示意，助手从花盆里包了一包土，扔给了宋天音和霍小兰。 把这些拿去包。 阿爸阿五阿爸。 三碗水包一碗泥。 可不可以兑稀一点啊？两碗下口才好喝。 阿爸阿五阿爸。 师父说了， 阿爸 你这是病入膏肓。师父是让你把泥包完之后倒出来，在泥渣上面擦香。 阿爸 心病求心安，晒太阳最正气。下一个。 霍小兰他们刚走出医馆就碰到了几个孕妇。天师出身的霍小兰马上看出这些孕妇根本就是妖怪，顿时和他们打成一团。只是几个妖怪太厉害，霍小兰和宋天音两个人联手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二人正在和妖怪们苦战时，一个风度翩翩气宇轩昂的白衣男子从空中飘然而来，并出手利索地很快收服几个妖怪。白衣男子介绍自己名叫云青，正是天师堂的人。云青离开后，宋天音突然想到自己失踪的父亲宋代天也是天师堂的人，也许找到天师堂就能找到父亲的消息。于是宋天音和霍小兰日夜兼程，终于来到天师堂。为了修好之前同妖怪打斗时损坏的武器长鞭，他们先行来到捕妖亭，惊动了正在修理捉妖武器的亭主。 买东西向左，修东西向右，随便看，请回吧，我很忙了。 那打扰了。 女的， 我们就随便看看。 姑娘留步。我是 亭主。 你怎么知道的？ 你是负责修兵器的吧？ 你是来修东西的吧？ 你怎么知道？ 是捉妖的时候弄坏了吧？ 你怎么知道？ 你猜我怎么知道？ 我猜你不用知道。你看你这个样子，你到底会不会修啊？ 这个断边已经彰显了你的无知和浅薄。你有本事把它弄坏，是我没能耐把它修好。 你别理他，我觉得你这个样子挺棒。 是吧？ 你看起来两个月没洗的头发，恰恰彰显了你不拘小节的大气和广阔。拿了，这鞭子是我弄坏的，是我的。 姑娘，懂一个人好难啊。既然是姑娘弄坏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又会修了。 我就知道你能修。 我就知道我们心有灵犀。 知道了，他们也想要武器，新的。 姑娘开口毫无必要，谁叫这世上知己难求。 谢谢，找了好多好东西。 随便都可以拿走。 先走了，谢谢，快点帮我修好。 在天音和小兰到达天师堂的同一时间，胡八从湖里爬上岸时被一个叫笨笨的妖怪救了下来。笨笨生性善良，他是赌徒屠四谷的手下，擅长伪装和隐身术，总能驾着马车帮助四处出老千的屠四谷逃亡。 只是有时候天算不如人算，一向总能逢凶化吉的屠四谷，这天一不小心被数次借钱给他的真金庄庄主朱真金抓回了庄园。 朱老板， 搞什么呢？ 欠钱的时候喊我朱老板，借钱的时候喊我小猪猪，在你心头我到底是哪个？还有一个问题你要老实交代， 几时还钱？ 错。何时澄清？三个月前不还清，小兔兔甘愿入赘给亲爱的小猪猪，这个是你亲手签名的婚约，而且上头还有你的唇印。 哇，那晚你把我灌得醉醉的让我签，我以为借单才签的。 钱我就不要了，日子我也算了，今天就是黄道吉日。 不行啊，不行，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合规矩的。 你就这么不愿意跟我澄清嗦？你就是贱。 说话间，朱真金将屠四谷坐的椅子转了过来，只见一对妙龄少女走了过来。 那选到什么就是什么了， 你也可以选我。 无奈屠四谷宁死不娶。就在这时，朱真金的手下拿着捉拿胡巴的悬赏告示来向朱真金汇报。屠四谷无意间瞥见告示，顿时眼前一亮，他赶紧告诉朱真金，那个胡巴就和自己在一起。朱真金听后大喜，他表示只要屠四谷把胡巴交给自己，他们之间的账一笔勾销。宋天英和霍小兰来到天师堂的无妖亭，他们在这里看到许多被供奉的天师的灵位。宋天英在这些灵位里看到父亲宋代天的灵牌。就在这时，天师堂的人发现有人闯入，蜂拥而至。 喂，放下，不准碰！大胆狂徒，在这捣乱！ 这是我爹的牌位。 对，这是我公公的牌位。啊！ 师兄，师兄，师兄，林师兄， 林大哥， 你是宋代天的公子。 你认识我爹？ 他是我师兄。 这是我爹的剑，此剑在此，足以证明。 你的眼睛确实跟你爹很像。 我爹是不是已经不在了？ 你爹十年前失踪，就是在清水镇，当下是生是死无人知晓。 我和天英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下落。 这时云清把天英父亲亲手记录的捉妖日记交到了他的手里。 这里面有你爹的捉妖记录，我想应该对你找到你爹有点帮助。 林大哥，不管能不能找到我爹，我都要谢谢你。 都是天师，自家兄弟。宋师兄至今未归，说明了人妖两界矛盾未平，但是单靠我们凡人之力确实很难。传说提及一只小妖能够颠覆人妖两界的状况。 一只小妖？ 相传是前妖王的小王子，头上长满青草，开心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声音。 虎爸 啊，虎爸，可惜他已不知所踪。 那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可以一试。 云清带着宋天英和霍小兰来到一个名叫思念沙丘的地方，他指着一个平台说，只要站在这个平台上思念亲人，那他的意念就能让沙丘变化，展现出对方的位置所在。天英和小兰两个人为了怕天师堂的其他人知道胡巴的下落，所以并没有立刻进行尝试。而屠四谷为了拿胡巴交给朱真金抵债，则对胡巴谎称要带他去找他的父母。 哇，小萝卜，原来你还在哦，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我专程带你回去见爹娘的。肚子饿不饿啊？ 屠斯谷给饥饿的胡巴一根玉米，胡巴吃得开心极了，他高兴地朝屠斯谷吐了一大口口水。 就你吃玉米还吐我口水，信不信我教训你啊？ 你干嘛又打他啊？要喜欢谁才会对他吐口水，可是他怎么会喜欢你？胡巴胡巴，你也瞎了吗？ 第二天，屠斯谷就带着胡巴去了真金庄。笨笨为了不让屠斯谷卖掉胡巴，就告诉他，只要胡巴受到惊吓大叫，他吐过口水的人就会看到胡巴看到的东西。接着笨笨装神弄鬼地吓唬胡巴，胡巴果真吓得大叫，结果胡巴曾吐过口水的霍小兰和屠四谷都看到了胡巴看到的装神弄鬼的笨笨。这样害得屠四谷在真金主面前丑态百出，只得找借口跑了出来。屠四谷没有卖成胡巴，又要还赌债，于是他想到利用胡巴赌博出千，结果屠四谷在赌场弄巧成拙出老千，被人追杀，慌不择路地逃到戏班躲了起来。为了隐藏身份，屠四谷装扮成戏班里的人，谁知被班主阴差阳错地推上台，表演了胸口碎大石和大锯活人。胡巴躲在暗处看着台上表演节目的屠四谷凄厉的惨叫后，以为他死了，忍不住大哭起来。屠四谷安然无恙地回到后台后，胡巴欣喜若狂地扑进屠四谷的怀里。从没被人如此在乎过的屠四谷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为了躲避追杀，屠四谷情急之下带着胡巴和笨笨躲进了漂浮在半空的热气球里。胡巴前几次惊叫时，霍小兰看到了关于胡巴的影像，她觉得那不是幻觉，于是和天音商量想去找胡巴。 只不过是一双手嘛，又不一定是胡巴的，你别担心了。原来爹当年在天师堂并不是很受欢迎，爹放走了很多妖，他只捉害人的坏妖。这里写道，爹送给我的那把剑可以变换大小，变大后对付大妖更厉害，咒语是苏噜苏噜。 你说胡巴是不是托梦在找我呢？ 我们都不知道胡巴在哪儿，去哪儿找啊？ 我们也不知道公公在哪，我还不是陪你找了这么久。 我们冷静一点点好吗？ 你究竟想不想找胡巴呀？ 想啊。 还是你根本就不相信我？宋天音，我是你娘子你都不相信我？ 你一会儿说看到手，一会儿又说见到玉米，我怎么相信你啊？ 好，你要是相信我呢你就跟我走，你要是不相信我，等我找到胡巴了你也别来找我们。 哎，我知道你想念他，我也想他跟我们在一起，可胡巴是妖，他应该在妖界生活，他跟我们在人间是不会安全的。我也想念他，但我更想保护他。 什么叫保护？你以为胡巴在妖界就是保护他？他真的不能在人间生活吗？每个人都想家人在身边，难道胡巴就不想吗？ 反正胡巴是我生的，不用你操心。 宋天音，你太过分了，我也是胡巴的娘，你让开。 看着霍小兰哭着跑出房间，宋天音意识到胡巴在小兰心里的分量，于是他找到小兰，二人一起来到思念沙丘，齐心协力用意念在沙丘形成了一个热气球的形状。霍小兰开心地跳了起来，原来胡巴也在清水镇，于是他们到捕妖亭找亭主去拿修复好的兵器，然后就想要去找胡巴。而亭主不仅帮他们修复好长鞭，还制作了一个在作战时可以喷服的强大武器。霍小兰和宋天音带着这些兵器赶到清水镇，然后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胡巴，他们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就在他们三个人享受重逢的喜悦时，屠四虎突然一把抢过胡巴。 你干嘛？把胡巴还给我们。 这位老虎大哥，胡巴是我们的儿子。 你俩是人，他是妖，他是你们儿子？这么说我还是玉皇大帝的老爹的十八姨丈，表弟的儿子。 你 投资给我还钱。 对呀， 还钱， 还钱， 兄弟， 还钱， 还 钱，还钱， 还钱， 还钱。 他是我找回来的，你们想要，拿钱买。 多少钱啊？ 1000两。 什么？ 你凑什么热闹？人家喊你也喊，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小妖的来路，再高的价都有人要。 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银子，但是天师堂有。 天师堂？不会有阴谋吧？ 什么阴谋嘛？你要钱，我们要胡巴嘛？走不走？ 好，信你们俩一次，要债的跟我来。 屠四谷拿着钱准备离开，他让笨笨跟自己走，笨笨却不愿意跟屠四谷离开。屠四谷提着钱回去，他把那些钱还了赌债，可是没了笨笨和胡巴，屠四谷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天师堂里，霍小兰见屠四谷离开后，心无芥蒂地向云青伸手想接过胡巴，谁知这时云青突然出手，一阵烟雾升腾而起。待烟雾散尽，霍小兰和宋天音发现云青和天师堂的天师们全无踪影。霍小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云青就是坏妖王派来抓胡巴的赤天霸。霍小兰、宋天音、笨笨还有去而复返的屠四谷和这群妖怪展开了一番激战，亭主送给他们的武器也发挥了巨大威力。经过一番鏖战，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杀死赤天霸。这时大家也到了要分别的时候了。 屠大哥，我们一家得 了。哎，行了行了，不要说了。 谢谢你啊屠大哥。 都说不要说了。 胡巴胡巴胡巴， 你也不要说了。 胡巴跟你说，叫你以后不要再赌了。 都说不要说了。总之都不要说了。 胡巴 胡巴胡巴，我好舍不得你啊，你要保重，你要多吃一点，要快快长大。 霍小兰和宋天音带胡巴一起离开，他们希望一家人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胡巴就像普通的人类小孩，他尽情地与霍小兰与宋天音嬉戏打闹，三个人的欢声笑语传得很远很远。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在今天的黄金强档这个单元之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捉妖记二》。在这部影片中，最受关注的当属梁朝伟了，因为他上次出演古装片是15年前了。很多人都好奇梁朝伟为什么会接拍这部影片，他自己透露说，当接到《捉妖记二》的演出邀请后，他立刻就同意了，主要是因为他之前看过第一部，觉得拍得挺好，很像小时候的一个童话，而且他以前没有拍过这种真人动画，所以就特别想尝试一下。不过呢，他也承认这次的表演对于他来说很有挑战，因为是对着空气演戏，脑子里要不停地想象妖怪们的表情，一不小心就会忘记他们的高度。而他应对困难的方法就是多做功课。影片中李宇春饰演的角色朱真金，凭借霸气可爱的性格以及一口颇具喜感的四川话广受好评。他和梁朝伟饰演的屠四谷在片中的爱情纠葛更是成为了全片的一大亮点。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蔡依林演唱的《什么什么》。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你的刀说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味，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下班下班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别说什么陪不陪。有你小城小家，我们百分二百完美。弯月的下个追着传说中的光，我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对象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是叫呼叫不停，眼看他的反正你为我争斗。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层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天覆地，等不及的一下，烟火撩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别说什么陪不陪，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别说什么陪不陪，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 纪念瑞典戏剧大师伯格曼诞辰100周年，法国明星版话剧《婚姻生活》6月12、13日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法国超模携手当红小生，至情演绎婚姻生活的爱与纠葛。订票6655-0000。 海棠折扇，戏梦人生，风雪茫茫，情断愁长。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至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0。 侯少奎、古文月、王蓉蓉、杜振杰、康婉生等18位戏曲梅花大奖艺术家与您相约6月11日长安大戏院。订票电话400-609-6260。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自立，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